好，继续翻到嚟我塔叉呢度，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 继续系电脑使用嘅各种奇怪知识同古灵精怪都市传说。 呢度系我塔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今日另一个都关快慢事嘅就系清理记忆体，呢个又系迷思嚟。以前我成日咁样做嘅，呢个唔系净系传说记忆体啊，系包括呢个 C， 好多人会读咗 C C Queener 咯，我都系咁样成日都会读咗，但系 C C Queener。 其实佢系 C Queener 嚟嘅咋，因为佢系两个 C， 第二个 C 系 Queener 嗰个 C 嚟嘅，所以应该读 C Queener 先啱嘅。不过好多人都读咗 C C Queener 啦，你知大家知好出。 其实而家好多，而家所有系统维护嘅app 咧都有呢个功能嘅，即系我而家用紧 Mac 嗰个Boot Queener 都有噶，即系 Web 解放。 通常情况下都系冇用嘅呢啲嘢，通常唔系完全冇，通常都冇。点解呢？因为啱啱都提咗少少啊，记忆体嗰度咧，通常系你要用嗰阵时先清除佢，预先清除，因为 RAM 嘅读取速度好捻快，所以佢预先清除，所以提升咗个速度咧，对佢嚟讲系几乎冇影响，唔似 SSD 嗰个速度相对冇咁快，所以咧你预先清除都会有少少提升，对 RAM 嚟讲佢几乎没有了，反而调翻转会因为你清除一啲可能你后边要重复使用嘅资料。而你又要重新在个 hard disk 或者 SSD 入面重新读返落你个 RAM 度，咁样反而更加慢。咁咩情况系会有用呢？就係、是、你嗰旧嘢已经系你尤其是用 Firefox 或者 Chrome 嘅用户就成日会出现㗎啦，记忆体日出。即係佢已经冇再使用嗰旧嗰个 RAM 啦，但佢依然系标记嘢用緊。正常呢系唔会有用㗎，但系因为咁而塞爆咗你个 RAM。 塞爆咗你。 到新嘅其他程式要用 RAM 的时候 ,Window 就讲Firefox 用緊喎。你攞住分页档先咯，咁就会整慢咗你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就会有用啦，系真系非常非常少嘅情况先会用到嘅。咁啊，包括嗰啲清快取嗰啲都系啦，个快取唔会咬你噶，除非你真系 SSD 已经就嚟满啦，即系啱啱讲嘅情况。如果唔系咧，暂存档案通常除非你绝对肯定 100% 以后都唔会用到佢噶啦。如果唔系，你只要重新用翻佢，佢就可以喺快取入边攞翻出嚟，点都好过你重新使入嘅一样情况。你暂存点解要有个暂存喺度？都其实系加速用嘅，所以你清咗佢咧，其实对你个速度系冇影响嘅。所以后尾我搞清楚呢样就咧，我已经好少再用。除非嘅情况就系我发现我个 Firefox 又记忆体日出，所以而家嘅情况就系日捻爆佢咯。我个 Firefox 可以食十几 G 嘅，个 Chrome 又系可以食十几 G， 但系十几 G 咪十几 G 咯，攞去咯，老子大把。即系不过我知大部分唔系咁嘅情况，你得32嘅话，佢食你十几啊，真系攞你命嘅。但系另计啦，即系我而家打开啊，而家冇咁多十 G 啫。一样情况就是所以佢个呢类咁嘅工具大部分都冇用，而且有唔少，如果真係正正经经咁帮你清嘢都还好少少，有啲呢其实係冇做緊嘢，就纯粹智商税係有㗎，尤其是手机上面，尤其是 Android 上面呢，好难多啲咁嘅嘢㗎。我听过一个都市传说呢，喺啱啱开始啲人多人用手机的时候呢，有人写咗个程式，就纯粹就係带出嚟系统清理中，已清理完成，佢净系做呢样嘢噶咋？佢唔系话帮你清理啊，系净系显示呢两件嘢。 纯粹心理治疗咯，心理治疗等你觉得爽咗。 系啊，然后佢净系靠呢嚿嘢赚咗几百万啊！即系有啲咁嘅嘢啊，呢啲纯嘅智商税，呢啲咧就更加系冇噶，所以一般唔建议使用。大部分情况下，哪怕 Windows 已经，因为由 Win 7开始啦，佢开始抄 macOS 呢啲，通常都系咁样抄嚟抄去啦。之后咧，佢大部分情况佢都识自己去调用佢个记忆体啊，或者系快取啊、暂存嗰啲嘢，你系唔需要喐佢嘅。到你真系需要的时候，你大不了咪定时重开机咯，就系咁样嘅啫。咁啊，跟住就系电源啦，即系我哋火牛啦，火牛有大食大呢样嘢，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更加好嘅情况系睇你要用几多，点解呢？有两个样嘢，第一浪费啦，越大嘅肯定越贵啊嘛，你个资金火数啊，呢个先唔同你讲 ，OK， 你老子有钱，另计 ，OK， 但系譬如我实际先系用200W 嘅啫，我买个1000W 嘅火牛，除咗嘥钱之外，仲系嘥电，点解呢？ 因为佢入电系仲要入咁多噶嘛，佢。 更加精准嘅讲法就系佢嘅转化嘅效率系有个曲线嚟嘅，你。20% 负载、80% 负载同 100% 负载个转化率系唔一样嘅。一般嚟讲 ,80% 负载嘅转化率系最高嘅。 50-80 啦，视乎设计嗰啲嘢啦。所以如果你个负载长年唔喺呢个范围之内咧，其实系嘥电嘅。电就会你嘥咗电，能量守恒定律佢会变成热能，对你嚟讲系有害无利嘅。所以你用个好大嘅火候，长期 20% 唔到嘅负荷，其实系嘥嘅。咁以前有人会话你要俾好多缓冲佢，即系明明净系用到最，就算系极限嗰下，即系双敲嘅情况，即系 CPU 同 GPU 都换咗嘅情况下，都要再预留咗少少嘅嘢出嚟。咁呢个原因有两个啊，第一个咧就系现在都依然适用嘅，就系你嘅火牛系会老化嘅。如果你用咗3-7年之后，佢原本100W嘅压力功率可能会向下跌嘅。但系第一，你真系要用到3-7年先讲啊！而家好多人几年换一次电脑，即系2-3年啦，咁样就换一次电脑，咁你唔需要考虑呢部分。除非我话个火牛系要沿用嘅，咁另计。又或者系你要更新零件啊，插新嘢。但系都系嗰句，好多人话要预留空间，但系最终换部新电脑嗰阵时，干脆换部新电脑啦，唔管啦。所以唔太需要预留空间嘅。咁第二部分咧就系，尤其是系以前 ATX 2.0。个电源标准嗰阵时啊，系会有咁情况出嚟。点解？因为讲紧，譬如你将 display 食450W， 4090食450W， 但系佢系咪真系永远食紧450W 咧？唔系，佢有时会有个峰值突峰突出嚟嘅，即系佢突然间会瞬时用多咗电啊。如果超过某个程度嘅话咧，有机会直接同你讲成个弹性部电脑瘫痪咗嘅。是会出现咁嘅情况嘅，咁但系喺 ATX 3.0 个标准之下咧，佢会要求你个瞬时峰值要远高于你嘅额定峰率嘅，所以你就唔需要再考虑呢个余量啦。一般嚟讲喺 ATX 2.0 嗰阵时咧，如果你嘅峰值用电系400W 嘅话，佢一般会建议你去到600W。所以点解有时你会见嗰啲火耗电仪都会怼到好卵高？当然有啲嘢零高莫短嘅，但系正常点解 2.0 年代你要预多咁多，系因为咁系个峰值嘅用电，有时可以去到好卵高，可以多 50% 嘅，好卵癫嘅可以。你谂下，你将 display 450再加 50%， 咪要600咯。所以系以前系咁样计嘅，但系 ATX 3.0 因为佢有个标准，就系你要标400W 嘅话，你个峰值绝对唔可以系400W， 系要高一折嘅。我唔记得个数啊，总之要高一折。所以喺 ATX 3.0 嘅电源咧，你系唔需要预呢个部分嘅，你只需要预你日后可能老化或者你日后升级嘅部分就已经足够噶啦。因为呢部分又系我会见到两个极端嘅人咯，要么就系面度着到就得。你着到就得，咁你突波嗰阵时你点算啦？兴机咯，有时你要打下机，打到兴起嗰阵时会突然间卜熄机啊。有时系电源问题，你个唔够电啊。你平时正常使用的时候400W 佢都仲睇得顺啊，你突然间同佢食600W 佢系兴机俾你睇，就系咁嘅情况。有咁嘅人，但有另一种人咧，就系你用啲咩啊？3060，你个火耗系咩啊？1200W。我真系佢咁嘅 case， 我谂紧你唔好咁啦，大佬。虽然普通科学同高级科学都系争几嚿水啫，但系唔系咁样用咯，你嘥电嘥钱，冇必要，真系冇必要，就系咁样。电源方面最主要系呢样嘢啦。 系啦， 跟住就开始软件方面啦。咁啊，第一个我其实讲咗好捻多次噶啦，不过既然都讲开就讲开啦。AI 绘图平时化嘅问题，都系嗰个嘅问题，佢动不动系讲紧几多个、几十、几百、几千个 billion， 一个 billion 系10亿。嘅资料，你觉得佢有冇可能塞落一个4亿嘅模型入边啦？如果你要将话佢系拼丝化，咁即系有资料来源啦，佢有资料库啦。虽然我有时都会讲资料库，但我讲嘅资料库系训练的时候嘅知识，因为 AI 扩散模型啊，最主要系讲紧扩散模型对概念嘅学习系讲紧先将佢粗信化，然后逆向去学习一个概念，即系譬如佢认为个猫嘅概念系点样，佢唔系喺个资料库有好一张猫嘅图，然后将佢砌只猫出嚟，唔系咁样，而系佢大概理解咗猫嘅概念系点，哦，有个耳仔嘅，有只眼，个猫嘴系点样样，有撇须咁样，个猫耳系点样样嘅，大概佢系理解咗呢个概念，然后将个概念个喺个潜空间入边重新还原翻出嚟，系咁样嘅，所以。唔系平时化，重沙次啊。虽然啦吓，如果你去到 AI 专业的时候咧，佢可能同你讲系啊，其实系平时化啊。不过佢讲嘅平时化就唔系咁嘅意思，系一种概念嘅重组，最终都系概念而唔系某一张图。即系不过呢个我嗰次就唔咁详细啦。咁另一个亦都听咗好 Q 多噶啦， 这个对大家可能更加实用，就是 AI 有幻觉所以不可信，是但不全是。首先 AI 是有幻觉的，大家都知道的了，我想大家应该知道的。然后为什么 AI 会有幻觉呢？我已经不记得以前的专栏有专题有没有提过了。 我讲，我已经讲过就咩 ？AI， 有人我应该咁讲就系 AI 唔会话俾知，佢唔知道，所以夹硬勾啲 up 啲嘢出嚟。 呢个系基于训练嘅奖励机制，一般嚟讲同你答题目系一样嘅。你记唔记得以前阿 Sir 点样教你点样答题目？唔识都好， 唔识都勾写啲嘢出嚟啦， 勾写啲嘢落去，因为写错唔扣分，冇写就一定系零分。你勾写可能有少少步骤分，尤其是数学阿 Sir 一定咁样答你嘅。你勾写写啲嘢入去，就算你答案错都好啦，中间可能会俾翻少少分俾你。呢、这个就算系作文啊咩都好啦，其他题目都系啊，你勾写都会有啲作文分俾你啊。就系、是、基于呢个打分机制，所以 AI 会倾向于勾答，因为勾答可能有分。点解会可能有分？就系、是、因为核分嗰、那个，即系当年啊训练的时候啊，系会有啲咁嘅过程噶。核分嗰阵时候。未必一定肯知道嗰嘅嘢，你系乱噏或者噏错咗嘅，所以呢个系关于个奖励机制问题。呢一刻系会有咁嘅情况，咁因为原因已经揾咗啦，其实系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咋，系几个月之前嘅论文嚟嘅，所以往后应该会改进呢个评分方法，会改善呢个部分。但系现在呢一刻系嘅，但系都要讲，哪怕现在会有幻觉嘅 AI 都好啦，你讲傲慢少少嘅讲法都好啦，你班湿交友。在讲废话之前问一问 AI， 点都好过你啲废话直噏，尤其是网上咁多啲戆撚鸠仔，尤其我唔讲某个国家，我先讲唔系讲紧唔系针对某个国家，虽然我经常贴佢哋某个国家啲嘢出嚟编，呢个系另一回事，即系因为更加多嘅时候佢调翻转，佢修正你嘅错误嘅机会远高于你修正佢嘅错误机率，我只能咁样讲，所以系冇错 AI 系有幻觉嘅，但系 AI 系咪完全不可信？唔系，即系当然你唔可以信晒佢。但是更加多的情况下他修正你的错误的机会会远高于你修正他的错误的机会的。这样啦。 同我真的那个啦，用 AI 最紧就是什么，你对那件事一定有最少有基本认识，不要完全不懂的问他，不要被逼到。 那跟着都是 A， 不过是 Apple 啦， Apple 的相关的都市传说。 好啦，轮到我啦。首先一个就是好多人成日讲就是 Apple 发明了 GUI 和 Mouse， 所以 GUI 就是什么 图形界面。 是啦。 你见到件嘢跳跃嘅，因为再之前就系 CLI， 即系呢个命令提示嘅嗰嚿嘢啊，净系得打字嗰嚿。而家你略见到剩翻嘅文字界面就只有嗰度噶啦。你用打字打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用过用打字嘅 AutoCAD， 即系好捻好捻好捻耐之前嗰阵时仲未有 Window 添啊 ，Window 就已经系 GUI 嚟噶啦。对开嘅 Window 就已经系 GUI。当然啦，最初嘅 Window 系冇咩咁早嘅。所以啲人话 Windows 抄 Apple， 你可以话系，但系 Apple 都唔系原创嘅，其实佢都系抄翻嚟。 Apple 抄全录嘅， 即系 所嗱呢、这个就系、是、呢、这个咧就所有你如果有类历史即系电脑历史有留意都知道咩叫全录噶啦。全录公司即系嗰部影印机公司啊，当年嘅全录实验室就第一个创造咗图形界面同埋 Mouse， 即系 后嚟 Apple 咧就 Steve Jobs 用咗一样嘢。 如果大家比较听过下，可能会听过下就系、是、斯诺公司。斯诺即系影印机嗰间啦， 系啦系啦，即系我又讲啦，传统啦。 佢哋系佢哋发明咗 GUI 的，不过佢哋唔知道呢嚿嘢有几咁高价值。然后佢系邀请啲人去佢办公室度去参观佢公司度，有两条友仔对佢个 GUI 非卵常之有兴趣，一个就系标记，一个就系阿斯托。佢两个对件嘢非卵常之有兴趣，所以你系咪 Window 抄咩咧？其实唔系啊，其实系大家都系抄斯诺的， 全录啊，系啦。 因为佢发现咗呢样嘢，但系佢间公司觉得呢样嘢冇用，佢认为佢嘅影印机依然系绝对嘅王道，所以佢系丢埋咗一边噶。如果唔系斯芬佐同埋阿标基执咗呢嚿嘢翻嚟咧，我哋嘅电脑进程系慢好捻多噶。即系 虽然我觉得全录都冇讲错嘅，至少去到而家影印机依然好重要。 嗯、但是他曾经是电脑王者的，可能是他曾经引领电脑的、发明了、引领电脑的使用的一个大里程碑来的，本来应该有历史是有他的地位的，不过就有些人就是捉到老不识脱角了，这样。 另一个呢，跟着就是一个我绝对啦，这个呢可以说啱都可以说错，就是 Apple 机不会中毒。 这个我们讲手机的时候有提过的，不过这个都 讲 少少啦。 理论上不管是所有嗰啲正式嘅讲法，或者系你问 A 问 AI 咧，佢都话俾你知错，电脑只不过系只系古人精怪里面话少人用啊，诸如此类原因，所以就冇人中毒。但系我觉我根据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咩咧？你揾一个咩人话佢真系中过毒嘅几率咧，系低，绝对低到你系咩咧？都市传说嗰只即系叫咩？我家姐个姐夫个我家姐个姐夫个细佬嗰啲咁嘅情况嚟嘅，即系实际上。有冇人真系中过毒呢？唔敢话冇，但至少我未见过。 嗯，咁主要两都系啱，我哋之前都讲过原因，除咗市占率问题之外咧，就系、是、Mac 哪怕系 MacOS 都好啦，即系 PC 嗰边都好啦，你啲奇离古怪嘅程式系少好捻好捻好捻多，即系咁，所以调翻转你用到嘅大部分都系啲大公司嘅程式，咁除非你揾老翻啦，如果唔系通常都系安全嘅。即系 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好多嗱，呢样嘢就系、是、嗱 ，Windows 咧系直至到 Windows 喺 Windows 十定 Windows 7开始有内建防毒软件啦。 嗯，应该系 Win7 开始佢有个内建防毒软件啊嘛。所以由最初唔用得，去到而家 Win 十、Win 十一咁样，基本上你只要除非好，除非真系好小心，唔系嘅话，佢内建防毒软件基本上已经挡晒绝大部分嘅嘢。 嗯， 呢、这个系我应该冇错啦，呢、这个。 啊，因为正常嚟讲就会，通常情况就会系你会做，依然会做。收费嘅防毒软件又好，你用免费 都系会濑嘢嘅。如果你做 都系会濑嘢嘅，如果系会濑嘢的话，你如果系唔会濑嘢嘅话，件每一嚿都可以挡落嚟，即系防毒挡到嘅嘢，挡都唔会撑太远嘅。即系佢系有分别嘅，但系唔会撑非捻上之远嘅咁样啦。 嗱，而咩咧？其实系有防毒软件嘅内建，叫 Gatekeeper 呢个同埋 Xprotect， 佢有呢两嚿嘢，但系呢两嚿嘢咧。Apple 系从来冇喺佢任何宣传里面讲过，系要叫做咩？你揾啲防，你系有时无意之中喺个你嗰、那个即系你打开嗰个系统管理员啊，即系 Windows 嗰、那个即系Program Manager 啊，佢类似啦，就见到一个叫做咩 Xprotect， 咦咩嚟噶？跟住一查，哦，防毒软件就咩？嗱 ，Gatekeeper 就系咩 ？MacOS 有咗好耐噶啦，就系、是、喺设定里面，你只能安装系统认可程式。安装喺App Store 买到程式，同埋任何程式都可以安装。而家咧预设咧，任何程式可安装嗰个选项咧系唔出现嘅。你谂办法教出现先出现到嘅。 即系个进阶模式。 系啦，即系咧理论上咧，一啲古灵精怪佢唔知道嘅嘢咧，理论上系装唔到嘅。即系例如话我本身 XLD 啊，一个类似 command line 嘅嘢，就系帮你将啲FLAC 档转成 MEV 档咧，嗰、那个咧系统类MacOS 系统系唔认可嘅。你要如果直接揿 double click 佢嘅话咧，佢话呢个档案已经损坏，我已经帮 delete 咗啦，揿一对取消咁样嘅。你的方法就系咩啊？揿右掣选择打开，然后问系统又呢个系系统唔认可程式，你系咪要打开啊？咁避开咗啲咧，好似我老豆啲咁嘅手残合态嗰啲咧，揿错掣。 更正少少，啱啱 up 错咗，唔系 Win 七，系 Vista 开始嘅。我争啲唔记得咗呢嚿嘢嘅存在，唔好意思，即系 俾翻个 credit 佢。呢、這个又好重要噶，佢真系悭用好多啲，好似我咁咪悭翻好多钱噶。你唔使每年买个防毒软件。 因为喺防毒界成日都讲嘅，防毒你个电脑最大嘅漏洞就系使用者本身。 系啦，防毒电脑残不防手残啊嘛。嗱，仲有一个 Xbox 呢个咧就系更加少人知道嘅，佢就会咧。定期喺Apple 度更新个 server 更新佢嗰啲危险程式，然后咧你当你用 software 下载嗰时候咧，佢会自动比对有危险嘅话，佢自动会 blacklist 咗佢嘅。 嗯， 咁呢个咧我自己就未试过，我未试过中招，但系即系未试过真系佢有发挥威力啊！但系喺网上面我见到有啲人系真系有挡咗嘅，帮你，仲有啲杀机制啊、文件隔离啊、系统保护，仲有。Firewall，即系呢个咧，好似近排先Windows 都好似人嘈过嘅，就系、是、Windows 11咧更新咗之后咧，强制帮你行个前监啊，好似有依家新闻咯，我记得好似近排先睇到嘅。 嗯， 咁咧依家新闻咧，其实咧就 Mac 都有，咁咧我升咗MacOS 26咧，突然间佢出现话就系、是、即系开重新开机之后啊，佢话我已经帮你前，我而家帮你前加咗密啦，加咗密啦。如果你需要嘅话，你已经开始会令更加安全，支持佢古灵精怪嘢啦。咁咧加密嘅好处就系、是，如果你要到啲嗰啲垃圾软件嘅话咧，垃圾软件出嚟唔涨。但系缺点就系、是，如果你唔记得咗密码嘅话咧，你濑嘢啦。一般如此外解开嘅。 Windows 主要嘅情况就系因为佢自把自为帮你加密，你根本唔知道佢加密咗，更加遑论解密嘅 key 啊。 你根本就唔知喺边，咁啊会变咗系一旦重装之后，你就读存取唔到原本嘅入边嘅资料， 濑嘢啦咁就。 主要系呢个问题，不过就呢个系一个界面使用问题啦。 点咧？就好简单啫，就系如佢第一次开机，佢即系第一次升级啊，佢提醒你已经帮你加密咗啦。而解翻开嘅好简单，就系入设定里面安全嗰度话，file valid 嗰度揿。解除，输入咗你个内建 password 搞掂。呢、 嗯、 个系唔建议，我通常咧，除非你个 hard disk 上面啲资料里面啲好重要，唔系话我唔建议加密嘅。 嗯， 嗱嘢话咧好紧要嘅，你已经备份好过，备咗份之后，你 hard disk 俾人哋绑架咗，你仲要备份资料。 嗯， 呢个好重要嘅，我哋好啦，跟住咧有一个就算系都又唔系又严格嚟讲唔算系都市传说，只不过系叫做咩 ？Apple 好耐咁改变紧呢个偏见，但系成效仍有一好长度就系、是。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系啦，就系 Mac 机可唔可以攞嚟打机咧？就系 Mac 机系嗱 Mac 机以前咧系冇人攞嚟打机嘅，因为好少好少好少 game。即系你 App 即系上次去到 MacOS 即系 OS 年代啊，佢你揾咗 Mac game 咧系少到你即系叫做咩可被捕嘅。 曾几何时都有唔少嘅，即系喺我哋多市嘅年代，即系 Windows 嘅话系啱啱行入唐人界面，或者仲系多市嘅年代咧 ，Mac 都有部分嘅游戏嘅，譬如呢个 SimCity 系有 Mac 版嘅，当年啦。咁但系后尾就自从 DirectX 出咗嚟之后咧，呢、这个 Mac 机嘅游戏就几乎消失匿迹咁滞，只有少到你一只手锁得晒嘅程度。魔兽啊嗰啲咧，都仲坚持咗一段时间系支援 Mac 嘅，但系后尾都因为其实基本上同写过冇太大分别啦，咁就少咗好多。咁但系 咁咧就去到近年啦，开始咧就 Apple 就努力咁样系谂， 系咪未咁快？去到转头 Intel X86 阵营嗰阵时开始，呢个情况有少少改变咗， 少少， 因为佢都系用 X86， 系可以某程度支援到 Windows， 即系最中意喺 Mac 机入边做 Windows 嗰阵时啊，就系、是、用 Intel 嘅 CPU 嗰阵时啊嘛，所以佢因为佢支援 X86， 所以个转译相对简单啲。嗰阵时系有嘅，但系主要都系其实都系模拟器啦，你咁样理解啦，都系转译嚟嘅，咁。去到 Apple Siri 年代咧，佢就发明咗有嘢叫门徒嘅物体，将佢 DirectX 嘅支援射咗过去 Mac 本身嘅硬件上面，令到佢有嗰个比较细嘅转译损耗就可以转到。当然啦，都系转译，所以多多少少有时会有啲甩漏嘅，未至于做咁咧就叫做行得喐，做唔系未做唔到嘅。 起码就起码多翻啲叫做咩？唔会系旧，即系唔会行丰年间机。大佬啊，我早两年、早几年前咧 game 咩就试过 station 嘅大佬，黐紧线嘅。但系而家起码咩，沙巴2077啦，包黑食啦，黑武士啦，嗰啲咁嘅 game， 即系叫新啲嘅 game， 而家都会出到喺咩上面。因为始终另一样嘢就系、是，咁佢如果出 iOS 上面，咁出 iOS 就唔争在出埋咩上面噶啦。 其实唔同噶，主要系讲紧，因为点解 DirectX 出咗之后，啲做游戏会容易好多，因为佢只要同 DirectX 沟通。咁问题就系你 Mac 冇对应嘅嘢噶嘛，但系自从有咗门徒之后咧，系只要做一个镜射啊，可唔可以咁讲啊？对子，我唔知道点讲啦，总之系 A 对翻喺 DirectX 嘅 A 就对翻做门徒嘅 A， 咁样去对翻一一对应翻之后咧，其实容易咗做咗好多，所以就会变成只要厂商肯做咧，个难度系低咗好卵好卵多。以前几乎系要重新写过咁滞，你就可以谂到。几乎是两件事嚟噶啦，咁所以近年咧其实是多咗嘅，咁但系当然啦，既然系转译啊，其实影射多多少少都有啲甩漏嘅，所以有时会有啲有部分打唔到啦，有部分可能会好慢啦，尤其是用光追嘅情况下都会特别麻烦，但系唔系玩唔到嘅。咁当然啦，你成皮几两皮嘢买部 Mac 翻嚟打机慢过3060 Ti， 咁我帮你唔到呢样嘢就即系呢 个。帮我可以讲好真啦，好实啦。话呢个就算而家我仍都咁讲，即系就算咩人啊，作为一个咩人讲，我都话就系你买 Mac 你唔系攞嚟打机噶啦，你打机嘅话，同一价钱你走去砌黄金乜嘅话，快好多，效率好多。 但如果你弹球行得喐嘅话咧，好多时就已经得噶啦。尤其是如啲唔系好食性能嗰啲，主要系因为佢得 X86， 咁呢个就关呢、这个佢由 X86 转到 Apple Siri 嗰阵时出嘅 Rosetta 2。咁啊，关于 Rosetta 同我哋呢个大英博物馆嘅镇馆之宝呢、这个罗塞塔石碑呢个问题，我哋以前讲过啦，呢、这个就唔重复啦。咁所以 咁嗰边 Rosetta 2咧系而家仲用紧啫，而家依然好多 software 系用紧佢噶，因为费事重新写过啊嘛。 Rosetta 2除咗可以将嗰啲 当年对 Intel Mac 嘅应用可以转落去 Apple Siri 嘅入面之外咧，都喺某程度可以帮 PC 嘅应用转过去嘅。其实个原理都系相同嘅。咁啊，所以你话 Mac 打唔到机或者用唔到 PC 嘅应用咧，唔系完全系。你只是某些情况可能会有撞撞的问题，但是很多 如果真的有需要、如果真的 有需要间不中、即如果成日用你的用 PC 有时间不中需要到用到 Windows 的话，就装、Parallel Desktop 那样的模拟系统咯，虚拟系统咯、OK 的、虽然说明的你在、新的 Apple Silicon 的电脑里面装、这类所谓的、虚拟系统呢，你只能行 ARM 而已，即是说冇人用嘅 AI Window， 你只能装呢个啫、但系如果你需要行，但系如果你话你需要用，需要 Office 啊、Microsoft Office 啊、Access 嗰啲咧，只有 Mac Window 版嘅话，咁你焗住装嘅话，得嘅，依招行得通嘅。 或者讲个 mean 啲嘅讲法就系、是、Mac 对 PC 嘅支援系高于呢个鸿蒙系统对 AI 嘅支援咯。你睇下鸿蒙嗰度边，即系好啦，好啦，咁啊，多讲啲，应该主要系关 Windows 啦吓，一个曾经何时系事实嘅嘢，而家基本上不存在啦。Desktop 唔好放太多嘢，会拖慢部电脑嘅速度。 我真未听过。 曾几何时系，现在嘅话就理论上存在，实质上不存在。主要系因为你 desktop 其实都系一个 folder 嚟嘅，首先大家有个概念啦。佢准确嘅位置通常就喺而家 Windows Win7 打后啦，佢会喺呢个 C drive user 斜到你 user 名斜动桌面上面。咁以前咧就系呢个 profile 啦入边，总之佢系一个常设系显示嘅 folder 嚟嘅啫。但如果上面太多的时候咧，你每一次显示佢都要重新 load 一次上面嘅图示。在以前电脑仲唔系好快的时候咧，这个动作本身少数就系长计一多起嚟咧。如果你个 desktop 有啲都好恐怖啊，成个 desktop 咧百几个 icon 咧，你每一次显示见到个 desktop， 你都要 load 一次佢，或者你见唔到都好啦，实际上佢都 load 紧啦，所以佢会多少会有少少拖慢速度啊。以前我其中一样玩嘅嘢咧，就系以前喺学校嗰度咧，部电脑咧好捻旧啊 ，Pentium 2嘅电脑嚟啊，最中意落堂电脑头落堂嗰阵时做乜嘢咧？将一扎 file copy。贴上去个桌面度，跟住你就可以见到一个本来仲正正常常嘅电脑，越行越慢，最后轻机就系因为咁，因为以前 RAM 唔够，哪怕佢只系食你少少一个 icon， 食你几廿 K， 我唔知实际在几多啊，食你少少都好啦，加埋就足够食晒你所有 RAM， 然后部机又停企咗喺度。呢个系以前嘅事，而家你少少地，小极你都有八 G 啩。我哋当年讲紧系得几百 M， 甚至百几 M 嘅 RAM 嘅啫。咁啊，梗系会受影响啦。而家你最少都激声啦，即系唔计我呢啲，就算正常大家，我谂最少都有八 G 啩。所以嗰阵时到去到呢个程度嗰阵时咧，就已经唔会再影响你噶啦。但以前的确系会嘅。之后佢每一次都会 load 你个。desktop 嘅嘢啊，所以系会理论上存在会拖埋你部嘢，但系实际上系唔会。李嘉诚会唔会介意食个麦记餐要加大啊？就系咁样啫嘛。但系如果你系攞中援嘅，个麦记餐加大真系要考虑，就系咁样嘅啫。另一个咧就有几多人嘅误解啦吓。 你部电脑中咗毒变慢？ 中毒嘅问题就系、是。我部机都行得正正常常，冇变慢啊，咪即系冇中毒咯。但唔系话中毒会变慢，其实系调翻转，冇变慢就系冇中毒，不是。中毒系会变慢嘅，好多时都会变慢，但系唔系话冇变慢就一定冇中毒。尤其是近年，因为以前咧嘅病毒好主要系蠕虫病毒，佢系其中一样会做嘅嘢就系拖慢你部电脑。但系近年更加多嘅咧，其实系类似木马或者系监听或者系加密，所以咧。未必一定会整慢你部嘅，当然你加密过程其实你部 hard disk 会疯狂地 load， 你 CPU 会疯狂地抢，其实都系会慢咗嘅。佢加密过程中啦，之后就会正常化。不过你加密到一定程度，你部电脑都随时行唔喐添。因为如果系窃取或者监控嘅病毒嘅话咧，你部机唔会慢咗嘅。佢本身个程式好轻巧，你正常现在嘅电脑系唔会因为多咗呢个程式而佢变慢嘅。咁当然如果你攞嚟挖矿啊嗰啲就另计啦。嗰啲对你嘅伤害先更加多，因为监控你部机，譬如你用佢去 Amazon 买嘢，佢可能会侧录到你嘅信用卡号码， 或者塞落你键盘去获取你嘅密码嗰啲嘢。咁如果你系嗰啲同金钱相关嘅嘢，咁你咪濑嘢咯。所以唔系话冇变慢就冇中毒嘅，呢、这个就大家都要小心啦。咁当然啦，有啲中毒形式嘅，譬如啱啱讲加密嘅，佢加密期间理论上你嘅 hard disk 会疯狂运转，同埋 SSD 啦，你个 CPU 因为要做加密，所以佢都系会扯到好多啊。当然要睇你个 CPU 咩程度啦，部分都会嘅，但系唔一定。所以唔好用呢样嚟做标准去，哦，其实我部机都正常啦。我见过太多客一开部机，跟住装佢当年用 CarbusKey 啦，一装完就系咁杀猪咁叫，一大惨病毒喺入边。哇，咁多个多捻到咧，即系我又唔好意思去讲个客嘅上网习惯啊嘛。你最好濑多啲嘢添，我先有生意，但系各位又小心啲啦，咁啊！ 冇，有时我就知，冇就知就啱相反就系咩？一见到啲古灵精怪，佢即系唔系古灵精怪，系佢唔知道嘅嘢，即系绝大部分嘢，佢就话：诶、哎，有冇事？诶、哎，咩仔过嚟？有睇下我有冇问题？话冇问题就揿啦，冇问题嘅呢、这个嘢正常嘅。佢依啊，佢就总之一见到佢有可能认为系佢唔识嘅嘢，总之成咩绝大部分嘅嘢，佢就叫我帮佢睇噶啦。 咁啊，老人家系咁噶啦。咁啊，有关中毒就仲有另一样嘅，就系、是、有啲人会觉得，超我部电脑又我又唔用，我又唔上网买嘢嘅，即系我入部机又冇咩贵重嘢，又冇。 系多啊呢样嘢。 咁我中毒咪中毒咯，我唔会死嘅，并不是咁样噶。第一，如果你将你部机俾人攞咗去做僵尸网络，你系会拖慢你嘅嘢。第二就系、是、你有机会会有时你会有啲站搏鸠咗你，唔俾你上。知唔知点解？因为你本身部电脑俾人攞咗嚟做肉鸡，即系啲僵尸网络其中一部分，控制你去攻击某啲嘢。咁人哋为免俾人控制，因为为免俾人攻击，就搏鸠咗呢个 I P 或者呢部电脑。咁你咪濑嘢咯。 系啊， 即系你自己本身以为冇入边资料，人哋一样有办法利用你，一样有机会令到你唔方便嘅。所以就自己上网小心啲啦。呢、这个就系啦。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其实应该系上次讲嘅。叫做補充翻，因為 PC 同埋手機啊嗰啲都會出現嘅情況 ，WiFi 信號或者甚至係 4G、5G 都係噶啦。滿格信號唔代表速度快，兩者係冇絕對關係嘅。 通常嗱邏輯上面咧，你個信號嗰格你越高，即 WiFi 嗰個線號咧越高咧，理論上越快，因為你著你嗰、那個你同嗰個 WiFi 連接點啊，或者你嗰、那個5G 連接點咧。嗰、那个接连接嗰、那个通道啊，用通道形容就越流畅。但系正如我成日去讲就系咩啊？就算你屋企用2G、2.5G有卵用啊！如果你去嗰个网就得嗰几百 K 嘅话， 首先两样嘢，第一信号满只系代表你同个基站，无论系 WiFi 定系5G 定系咩都好啦，同个基站嘅通讯良好。通讯良好就唔代表速度好嘅。当然啦，你通讯唔好，速度会慢。但你唔可以调返住去讲，一嚟就关你由基站去到你目标嗰度可能会慢啦。第二呢就係、是、如果係 4G 啊会正常见㗎啦。之前一次应该係第一次 call 嗰时喺储备厂外面，我个 4G 收满㗎，个速度慢到几乎上唔撚到啊。点解啊？我系收到个收信好好啊，但系全场有几万人咪同你抢信号啊嘛，就所以佢个基站应付唔嚟啊，佢通力同你通信号良好啊，但系佢手忙脚乱，咁多人同时要同一个基站去通信，佢虽然通信好，但系都过唔切，都沟通唔切，捞唔切你啲嘢，因为成条网络嘅速度有好多因素，信号满唔满只系其中一种，同啱啱讲 CPU 精嘅情况一样，咁多样因素，只要有一样唔满足或者一样低，就水桶理论啦。你只有一个地方出事，可以系你嘅收信唔好，可以系个基站忙碌，可以系你个网络有问题，又或者系全球死捻咗机，即系我哋啱啱录音前一日就已经出现啦。呢个 Amazon AWS 啊，佢濑嘢之后搞到我哋喺 Amazon 买嘢都出问题啊！屌乸声 咩啊 ？F 照停咗添啊，要紧急维修啊，搞到要。 最好笑就是这个咁你仲快啲搞定佢，我哋开会去傾点样搞囉，松死咗喎。即係之前 Facebook 啊都试过啦，全球大死亡，然后因为佢连个门都开唔到，佢门禁系统系用 network 嘅，然后因为门禁系统个 network 都死撚埋，结果你门都开唔到，好似会爆门入去啊，屌啦，不过讲乜扯远咗啦，总之就係 WiFi 信号唔好就一定慢。 呢个系是肯定嘅。但系 WiFi 信号好，都唔代表佢快。4G、5G 一样越你 太多做影响啦。 哦、啊，咁另一个咧都系你个仔唔系你个仔嘅情况。无痕模式唔代表匿名，唔代表完全匿名啦，唔系完全冇嘅。即系无痕模式只系代表住佢唔会喺你电脑入边去记做记录。我记得新闻系有讲过啊，因为Com 系赔，系因为咁而赔个钱嘅，实体诉讼要赔个钱嘅。 因为佢嗰个唔系无痕模式，唔系无痕啊嘛。 佢其实系唔有少少误导，佢嘅无痕模式讲到好似完全匿名咁，但系实际上就系喺你部电脑唔会留低资料啫。但系你 server 嗰边，即系你譬如我上 Amazon 都会见到我的资料。个 browser 会叫个网站唔好留低我的资料，但系个网站听唔听系另一回事。同埋就算哪怕系匿名都好啦，佢都会有一个匿名嘅记号嘅，即系呢个使用者。可能冇名冇名冇姓嘅，佢纯粹有个编号俾咗你，佢都依然会记得住你嘅，唔系完全匿名嘅。Com 就系因为咁样 ，Google 系要罚咗钱嘅，咁样，所以上网小心就呢波都要小心啲。咁啊，另一样都老生常谈，我哋以前都有讲过啦。VPN 上网唔等于匿名，喺 server 眼中的确你系净系见到个 VPN server， 但系都系见到一个人喺度嘅。如果你始终都系代表住嗰个人嘅话咧，其实 server 嗰边依然系见到你有呢个人存在，唔会完全隐一形嘅。尤其是嗰啲喺场内嘅朋友啦吓，我唔知我哋有冇场内嘅听众啦。如果你喺场内嘅话咧，你用 VPN 就更加，其实 server 系知道你用紧 VPN 嘅，佢知道系边个人连线用紧 VPN， 佢睇唔到入边嘅内容，但系完全但系可以，我既然睇唔到内容就驳鸠你。所以点解有时你用 VPN 都翻唔到墙就系因为咁样，同埋呢个以前唔记得边次以前，总之肯定讲过嘅。 唔系点解洋葱包沙仲会咁重要咧？就系、是、洋葱包沙理论上系真系可以完全令你唔知道噶嘛？佢咁讲， 提高难度 系啦， 即系当你个难度高到一定程度啦，除非你系 FBI 要犯啦，如果唔系，通常都放弃追踪噶啦。系讲紧乜样嘅啫？冇绝对安全嘅嘢，从呢个世界从来都冇绝对安全嘅。咁啊，亦都延伸到另一个我见到好多人问过呢个问题，又话 Bitcoin 系绝对安全、绝对匿名嘅，点解都会俾人可以扣押到噶？咁啊，呢个首先喺大家好奇嗰个例子，即系陈志嗰个案子啊，即系 KK 员嗰、那个系咪 KK 员啊？缅甸嗰啲诈骗员咯，唔知唔肯定系咪 KK 员啦，总之嗰啲啦，点解会俾人扣押到咧？系因为佢个密码嘅问题，呢、这个我哋之前另一个专题有提到嘅伪随机 RNG 嘅问题，因为佢用嗰个伪随机个生成啊，因为嗰啲密码管理程式啊，通常就系随机生成一组密码俾你，然后你去攞去加密噶嘛。疑似系因为佢个随机生成个伪随机唔够随机，结果就俾人暴力破解，佢只系一个好有限嘅池入边去抽一个俾你。咁结果就系佢俾人暴力破解，本来你十勾几个码，你系解到天荒地老啊！但系原来你最终都系喺某有个有限数嘅嘢入边，咁咪容易俾人暴力破解咯。即系呢个字典攻击嘅意思嘅啫，即系密码攻击撞密码，其中一个办法就系字典攻击。因为好多时大家 set 密码，好多时都会系 set 个名 ，set 个名词，又或者某啲一二三四五六七嗰啲咧超低强度嗰啲密码咧，所有撞密码第一时间就撞呢啲。嗰啲咩八个一啊、九个一啊、十个一嗰啲咧， 唔系最每年统计噶嘛，最常密码咩啊 ？PASSWORD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一一一一一， 系啊，呢啲咁嘅嘢咧，通常系秒破啊，因为佢首先就会试咗呢啲嘢先。咁呢单嘢就唔系去到咁戇鳩，但系佢生成一嚿未够安全，即系唔系真系足足有材料。我哋以前讲，我哋专题有讲过噶啦。电脑是好难做到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随机嘅，咁佢个嘢安全系数唔够高，结果被人暴力破解。咁呢个都系一样嘅情况，就系你嚿嘢足够地高价值啊嘛，人哋咪可以更加全力去教你。有时并不是你个嘢嘅机咁安全，而系你真系冇咁高嘅价值，被人不惜一切成本。你谂下，人哋讲紧系讲紧成千亿比特币，唔系千亿个啦吓，值千亿嘅比特币。咁撚大嘅價錢，梗係值得你去破解啦。佢係因為咁而賴嘢嘅。而另一個關Bitcoin 之類嘅區塊鏈嘅 Conlog 啦，其實一個迷思或者誤解就係呢啲嘢，因為匿名係匿名冇錯，但係咪不可追蹤呢？其實調翻轉，佢比你現金更加容易追蹤。 銀行就唔計啦，銀行流水嗰啲一追就追到啦。但係區塊鏈上面一個特殊性就係你完全可以見到嚿錢係由邊度去邊度，邊個銀包去邊個銀包。雖然你未必知道個銀包係邊個，同啱啱個匿名嘅情況一樣，係啊，我唔知個銀包係邊個㗎。但我知道嚿钱由呢个银包去到嗰个银包，然后再追由嗰个银包又去到另一个银包，我可以不断咁追，就算你用咩发散啊，再收翻埋，都其实只系提高个追踪难度啫，唔系追唔到嘅。所以点解佢哋啲人会俾人追到呢，就系咁。咁另一单我哋英国呢边发生系大陆嘅诈骗犯嚟咗英国之后，好似十亿磅啊嘅比特币啊，嗰单就更加简单。你拉人封艇，然后攞到佢个懒钱包嗰个 USB key， 咁你就冇噶啦，即系喺 哦，咁就冇计啦。依家纯粹叫咩？人衰手，即系叫做咩？人衰手贱难免嗰种嚟噶啦。 唔完全系，佢应该系最，依家系 Bitcoin 入边最安全嘅方法嚟噶，因为佢完全离线，你唔可能通过任何网络方法嚟讲懒钱包啊，直接系你一个储存个 key 嘅懒钱包。 咁咪就攞，咪就依當你去咗依情況就冇得講噶啦。你不如攞成即係唔知咩，攤咗你錢銀包，咁做咩啫？冇計喎嗰樣嘢。 即係等於六七年前嗰陣時講緊 Telegram 點解嗰度啲人都話俾人捉到，原因就係話你部電話本身俾人攞咗，然後你只要物理上可以接觸到件硬件，就件嘢就不可信。喺呢個網絡安全嘅其中一個鐵則就係，只要你可以物理接觸嗰件嘢。你基本上就当佢一定会被人破解到㗎喇。暂时系未有件嘢物理上被人攞到嘅情况下你可以安全嘅情况。你咩 Face ID 啊啲咩嗰啲咩加密全部都唔会有效。只要你件嘢系物理上被人揸住咗，对方可以开你部电话。因为 iPhone 破解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讲緊直接监听佢个 RAM 嘅资料传输啊。用外部的方式去监听入面的东西，知道个 RAM 点样传输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个密码是什么。但是这件事是很麻烦的。现在都有的。香港不肯定有没有。之前美军点样去破呢，就是直接寄去以色列有实验室是可以破到的。但是每一次我记得好像要几皮东西比金啊。 当然啦，咁嘅嘢有啲咁嘅技术嘅话，我有咁嘅技术，我唔收你咁嘅钱。 即系所以只要你物理上俾人接触到咧，就一定会啊。所以即系一样 ，Bitcoin 又好，你其他嘅加密货币都好啦，唔系绝对安全，唔系绝对匿名嘅，因为始终嗰嚿钱喺个网络上边，要最终又要变翻做现金你先用得噶嘛。你可以直接用 Bitcoin 买到嘅嘢绝少之又少啊嘛，你最终都系要去兑换所或者要同人换，咁你最终你嘅身份都会俾人查到，所以呢个就答翻新闻入边好多人都问，又话呢个 Bitcoin 系绝对匿名乜正正，如果你嚿钱你可以放喺嗰度就放喺嗰度，以后都唔喐。其实好多噶，啲所谓嘅蓝鲸啊，即系啲攞住好多 Bitcoin 嘅嘢，系全世界望捻住你个银包噶，你有啲咩动静风吹草动你都知噶，但系。So, 我又唔知系边个嘅。以前成日都讲啦，有个银包怀疑系中本聪嘅银包嚟啊嘛，有人成日盯住佢噶，都系一样情况噶咋。你系知呢个银包嘅存在噶，你唔知嗰个银包系边个拥有咁解啫嘛。个 account 系追踪到噶，唔系完全匿名嘅咁样啦。 即系最后啦，讲啊，再讲一个我再总结就系一个物理上破解嘅物理破解密码嘅方法。嗱，而家行李箧都有密码噶嘛，有三个字密码噶嘛。咁我行李箧突然间锁，咁又锁咗，即系我唔知有时咧，等下顺锁咗好耐旧式嗰只啊。有时咧，佢即系佢如果开住，如果你密码喐咗位再锁嘅话，变咗嗰种啊，死啦！我落咗机，开唔到密码点啊？逐个试咯，零逐个试咯，盲力破解咯，就呢样嘢暴 啊！呢个就啱啱讲暴力破解嘅方法，当然你三位数就可以做到，你四位数已经好难做噶啦。不过如果你讲嗰种咁嘅十勾锁嘅话，你俾五分钟我就可以俾你睇。 跳，我都咁样啦，冇啊，零试啫嘛，因为逐个试一试。 我唔系试啊，你试五分钟一定试唔到咁多次嘅，好简单咋，因为佢有个粒卡，有个粒位喺度，佢个原理啊，你只要揾到个粒位嘅，因为佢条缆唔系绝对嘅密合啊，你照到下边揾到个边度个粒位，然后对面，然后将佢翻去对面就得噶啦。五分钟我讲多咗噶啦。呢类锁系喺识开嘅人入边系认同开始嘅， 纯粹唔系防君子防小人啦、啊。呢个嘢即系叫做咩？有个锁，你个安心啲嘅感觉上面，同埋就系你飞机掟嚟掟去嘅话咧，会掟出嚟嘛，掟松个锁啫嘛，纯粹系咁样嘅咋。 而且调翻转讲，我真系要犯罪的话， 嗰啲咁嘅濕鳩所求其嗰啲又話知道智能爆佢啦，講呢啲嘢。 係 所以話你物理上俾人接觸到之後咧，就好難保證佢安全噶啦，電腦安全啦，譬如。 好啦，咁今集啦，啲一般常见嘅某唔古人精怪嘅使用习惯都讲埋啦，咁睇下我仲有冇收集到更多奇离嘢，先再开多集啦。好，咁个拜， 或者如果你有想知道嘅嘢嘅话，你都可以讲俾我哋听嘅。 系啦，好啦，咁今个拜到此为止啦，下一个拜再见，拜拜。 拜。